清风长夜里飞过，当天空围着你一个思海中，期望你想过我。当心思无办法考破，当漆黑无力了解我，只好装仍是你紧抱我。中的人，夜深是否一人？你会否沉闷里恋上别人？见到你，吻到你，才说得到天与地。我讨厌每一次长或短短的别离，会等你。直至再吻到你，当清风长夜里飞过，当天空围着我一个，知不知谁又再牵挂你？当心思无办法考破，当漆黑无力了解我，知不知谁愿这刻逗你？但分别中的人，夜深是否一人？你会否沉闷里恋上别人？见到你，吻到你，才是得到天。短短的别离，会等你，我等你。